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ore house music rankings。 您各位好，这是全国联播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1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集合中国目前最具代表性的原创音乐，给你最近华语乐坛的能量单曲。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回顾一下上周的榜单。排名第十位，老狼钟立风《时间的玫瑰》。 荡到在水中折弯，凝他低声过桥。 第九位，王胜男，这是一首释怀的歌。 这是一首释怀的歌，谁会记得谁最后一刻。 第八位，房东的猫 New Boy。 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呀，轻松一下， Windows 酒吧打扮漂亮，18岁是天堂，我们的生活甜得上。 第七位，陈楚生《地夫人》。 并非童话世界绝对，蝴蝶飞分门别类，可你处理的搭配独具品味。 第六位，苏运莹《再会》。 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 第五位，飞儿乐团《锦绣梦》。 爱像锦绣梦。 第四位，韦礼安，忽然。 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累了。 第三位，蔡健雅，出走。第二位，火星电台，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 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你的冷漠该适可而止。 第一位，李荣浩的纵横四海。在本周周一到周五的日常版节目中，我们还是向您推荐了五首新的能量单曲，他们的演唱者分别是陈奕迅、房东的猫、旅行团、Joyside 和棱镜乐队。哪些歌会顺利上榜，占据新一期的榜单席位？哪些原来的榜上作品会结束打榜形成重点推荐和循环播放呢？听今天的节目了解一下，一起进入本周榜的 Top Ten。 能量音乐 Number Ten。 本周榜第十位，新歌上榜，来自棱镜乐队的《心动》，这是一首老歌新唱，原唱是台湾歌手林小培，作为1999年张艾嘉导演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曲，被誉为一代人的爱情金曲。时隔22年，棱镜乐队重新演绎这首歌，想必会牵出很多人的故事和回忆。没看过电影的人也没关系，毕竟《心动》不分年代，你的心动记忆同样也可以安放在这首歌里啊。 有多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问到你的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 都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本周榜第九位同样是一首上榜的新歌，来自房东的猫银河迪厅。上周我们重点推荐了他们翻唱朴树的 New Boy， 这两年房东的猫一直在尝试风格上有所突破，跟 New Boy 相比，这首银河迪厅的力度更大一些，80年代的 disco 曲风有点怀旧有点帅，而银河迪厅又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地方，几乎还原了很多人小时候跟父母出入舞厅时的记忆场景。房东的猫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过去的魅力，新时代很好看，旧年代也曾斑斓。 Oh, for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Here is music release。 您这里正在听到的是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1期的榜单揭晓节目，我是 DJ 董鹏。刚刚过去的节目上一节向您公布了两首上榜的新歌，第十位棱镜乐队心动，来自房东的猫银河迪厅，排名本周第九。在这一节的节目里将向您公布的是本周榜第八位到第六位的上榜作品。 能量音乐 No. 8， 本周榜第八位是来自老狼钟立风《时间的玫瑰》，歌词是北岛的同名诗，改编诗歌是民谣音乐的常规操作，钟立风很熟练，与老狼合唱也能唤醒很多民谣爱好者的回忆。两个人曾经在2007年合作过单曲《弄错的车站》，收录在老狼的专辑《北京的冬天》里。这次合作更进一步，一块唱一首歌，小钟和老狼的嗓音个性都很鲜明，重叠在一起像是超越时空的对答，最终在时间的长河中渐行渐远，只留下玫瑰般迷人的芬芳。 当烧满人尘，水泥和风暴一起转身拥抱中老去的是时间的玫瑰。 当鸟路决定天空你回望，那落日消失中呈现的是时间的玫瑰。 当倒在水中折弯，你他低声过桥， 本周榜第七位新歌上榜，来自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这是一首搭剧歌，作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同名主题曲，音乐的主题紧扣电影剧情，讲述了人与人的相遇有时只是匆匆相逢，即便如此也可能让人生如夏天般的温暖。抛开电影只谈音乐本身，这首歌也有成为金曲的潜质，陈奕迅感染力依旧满分，就像置身于某个夏日午后，不期而遇的故事悄然发生，匆匆一眼就是一辈子，那个夏天和那个人，希望你别忘了他。 我想跟你再待一回，踉跄好几回，没有谁也并没有同类烟灰，水尽笑又生畏，淡落任风吹，是偶遇那唯一的机会。来 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不忍惊动。我想跟你再待一回，未必会再回，当一切全都摇摇欲坠，烟灰水尽消又生辉，叹落任风吹，成长时别再公开掉泪，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忘了寒冬，步步追踪，忧伤不沉重，只隐隐作痛，夕阳伴星红，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狭路相逢，来时如夏日，去也匆匆，片刻错觉会是暖冬，当遇上你让我终于觉得我自由光荣，来时如夏日，聚散匆匆，仿佛悄悄长路，匆匆的一梦，风吹 Number six， 本周榜第六位来自陈楚生的《地夫人》。地夫人不是某个人，而是英文不同的音译。陈楚生给这个词赋予了人格化，来阐述接纳自己的重要性。而夫人说明只针对女性，比较贴合当下流行的女性议题。陈楚生想要借《地夫人》的故事告诉女孩们，世界本来就不完美，你跟别人不一样没什么不对，不要成为依附别人审美的傀儡，独一无二的你永远最美。 可爱的她偶然如花，世界啊开始疯狂，我的吉他E minor 不忧伤， Cinderella 并非童话世界绝对， 开始疯狂，我的吉他 E minor 不忧伤 Cinderella Cinderella Cinderella。 最美的愿望。 信念， 信奉着初心永不变的信念，让我们扬起百年浩荡， 祈祷风有雨来阳光照耀，迎接未来的挑战，无畏未知，无畏变化，坚强勇敢的心， 最最美的愿望 是 祖国下课 山河 无恙。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Open Music， 打开新世界，能量正当时。Welcome to the weekend edition of Power Music， 这里是能量音乐排行榜。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正在为你揭晓2021年第31期的榜单。上一节带来的是本周战马榜的第8位，老狼钟立风《时间的玫瑰》，第7位新歌上榜，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陈楚生《蒂夫人》排名本周第6。在这一节节目里将向你公布的是本周榜第5位到第3位的上榜单曲。 能量音乐 No. 5， 本周榜第5位来自苏运莹的《再会》。听这首歌，脑海里总会浮现一些人和一些事儿。大家在青春那几年一同走过一段路，毕业后各自天涯。微信群里总有人说有空聚聚吧，但是即便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大家也被各自的生活牵绊着，聚会变成了一个遥远的念想。苏运莹替你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也许下一次见面时的拥抱还要等很久，但是心有挂念总会相见，不是吗？ 请到那个春风温暖的傍晚，你攥着我的手，奔跑在夕阳下，多么漂亮是回首，在夕阳下相拥，真的美好。春雨春风，春天日复年回，昨晚做的梦，梦里昔日的大闹，下一个春再见尽这份情意，永存于你心。我们来日再见，珍重，珍重。千言万语只留一句，如草原无际，如青山高。你 大地。 Number four， 本周榜第四位来自飞儿乐团的《锦绣梦》。如果你是飞儿乐团的老乐迷，听这首歌大概可以找回一些当年的感觉，基本延续了月牙湾千年之恋的编排路线，都是中西结合的华丽摇滚。我一直在强调主唱韩瑞的表现不俗，其实对比一下他和老主唱詹文婷各有各的特色，詹文婷的声音宽厚底气足，韩瑞的声音比较硬朗可塑性强。主唱对于一个乐队的重要性大家都明白，经过两张专辑的磨练，相信韩瑞能够扛起飞儿乐团这块金字招牌，跟两位老师一起创造出全新的锦绣梦。 看秋风似水可匆匆，一缕清愁一点朦胧，我捡起一片树下河东，你眼神闪烁月气中，牵你手白发轻松，他嫣然伫立大雨中，盘膝向西楼，看清八面玲珑，泪光心动，红尘远勾勒那轮廓，爱上锦绣梦，千万种万年看不尽，人生如风霜，像锦绣梦，莫笑我，滚滚红尘，这出戏依然歌颂残雪独 Number three。 本周榜第三位来自韦礼安的《忽然》。在上周播出的新一季《中国好声音》中，韦礼安作为选手现场表演了这首歌，最终加入到老朋友李荣浩的战队。有人说韦礼安参加《好声音》是在降维打击，但是魏一良也来过节目啊，佳佳也做过选手，很多《好声音》走出的选手现在都能在乐坛独当一面。歌手需要曝光度，而好声音恰恰是当前曝光率最高的几档综艺之一，能来这个舞台把自己最新的音乐和最想说的话展示给更多的人，韦礼安来参加好声音绝对是好样的。 忽然之间想通， 忽然之间懂了，忽然之间有的，也忽然之间没了，忽然之间恨了，那忽然之间爱的，忽然之间变成没有灵魂，但还活着。我们没有错，挣扎没有用，命运像阵风把我们吹向各自的梦。现实没有错，执着没有用，注定的火早在掌纹上勒索。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剥落，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揭露，一次一次一次一次一次心痛，一瞬间跌落。忽然之间心痛，忽然之间懂了， 这是全中国都在听的能量音乐排行榜2021年第31期的揭榜节目，我是 DJ 董鹏。回顾上一节，我们刚刚给大家揭晓了本周战马榜第五位到第三位的作品，第五位苏运莹再会，第四位飞儿乐团的锦绣梦，维里安忽然排名本周第三。最后这一节节目将向您公布本周冠亚军。 能量音乐 Number Two， 本周榜的亚军是来自蔡健雅的《出走》，上榜第六周，排名较上一周再上升一位。《出走》既是一次由内向外的出走，疫情那么久，想旅行的心早已按捺不住， 就算身上的零钱不多，我也要出发 go go go。 出走又是一次由外向内的反向出走，人生总会遇见很多路口，换个方向继续走，不选熟悉的，避开绚丽的路 go go go， 不挣扎也不拧巴，什么也不想，只做出走的梦。这么自在的蔡健雅真是久违了。 烈日过后出现了彩虹，掀开被窝，终于可以出走，放松皱起的眉头，不再怀疑问是否有种秘密梦，我在阻止人该有的生活。脸带着微笑，穿件薄外套 ，I'll go， I'll go， I'll go go， 不确定会发生什么，会爱上大海或沙漠，随着肾上腺素出发，出发，走，走。 本周榜的冠军来自火星电台，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火星电台大概是我们今年在节目里最常提到的一个名字，他们给别人写歌，也唱自己写的歌，还经营着录音院厂牌，给一帮影视圈的好朋友做音乐。他们变着花样的疗别人的伤，温柔整个世界，给他人做了太多好嫁衣的火星电台也该为自己好好服务一回了。恭喜火星电台新歌《这个世界没有谁该死》上榜四周，本周登顶冠军。 生来是个胆小的存在，超级怕被算命的伤害，我想做一种人，不好不